家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长老刚才带领我们做这个节制填那个表格哈，他鼓励我们要来服侍我们的神今天他讲的都很配搭今天晚上我要讲的信息哈。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就是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我们都知道时间过得很快一天复一天一个礼拜复一个礼拜一个月复一个礼拜一年又过去了我们才刚刚过年两个礼拜我不晓得你在进入2020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定下你今年要怎么样的来过你的生活你有没有定下2020年你要在哪一方面来服侍主2020年神给你的意向神在你生命的计划是什么你要在哪一方面就是更加强或者神也让你在你的生命看见有一些你是要怎样呢放下的那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分享人生的命定今天很多不同的人生有一些人的人生每一天就是好像糊里糊涂的这样去过他的生活那有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就是认为说我要赚大钱我要成为千万富翁我要成为什么呢亿万富翁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刚才长老也有讲到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四个很重要的命定今天你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我刚才讲了今天有很多人的人生活着好像是为了生活而生活那如果今天你活着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的话我告诉你你会生活得很痛苦啊因为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很艰难的时代我们也常常都在我们都在听到一句话刚才长老为我们读的经文其实神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把圣经呢再一次演绎出来而已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今天很普遍不管你在咖啡店你喝茶或者你发觉有一帮人在那边谈话聊天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钱不够用是不是前几天我去剪头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是我以前的会有他自己已经理发做了老板已经好多年了但是他还在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可以赚就要赚多一点这个时代真的刚才我讲的就是每个人都感叹每个人都知道就是钱不够用他说样样东西都贵了所以人活得很辛苦 这如果今天你的人生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存在的话，难怪你真的活得很辛苦，你的人生好像没有那个盼望，没有喜乐，没有那个冲劲在你的生命 里头。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哦、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 生命呢，给我们有四个很重要的命定、哦、来，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哦、来，我们站起来读神的话语好吗、哦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哦、来，一二三，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安坐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八节、哦、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理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请坐。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要造阿丹，上帝要造阿夏娃在地上。不了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人生的时候，我们以为哇，上帝为什么要造我那么痛苦的人生。不了解圣经的人，以为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充满罪恶、充满灾难、充满痛苦、充满疾病的这个世界、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造阿当和夏娃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造作他的形象造人。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哇，好多处的经文都有一句话常常出现的，就是上帝看是美好的。然后来到上帝造阿当和夏娃之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看更美好的。一直说上帝造第一天造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圣经告诉我们第一天是什么，第二天，我告诉你，上帝都在那边呢欣赏自己的创作。上帝非常满意他的创作，所以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疾病，也没有灾难。在这里上帝也很清楚告诉阿当和夏娃，上帝造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用心的去读一次又再一次再一次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人、啊、上帝已经很清楚告诉阿丹和夏娃了、哦、上帝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要管理，还有呢治理 上帝啊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上帝把管理还有这个治理权交给阿丹和夏娃去管理还有治理上帝创造的万物。但是当阿丹夏娃犯罪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罪就临到人的身上，然后我们就看见罪就把死亡，罪就把疾病，罪就把痛苦，罪就把咒诅也带到世界来，也带到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今天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好像刚才长老也告诉我们，谁可以到天堂去呢？就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不是长老的孩子，你要到他的家，你一定要先问过他，是不是？我们都明白白的道理啊！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回来，他们要问我吗？他们要问过师母吗？都不用，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家，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家。但是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女的话，那真的很惨，真的，很可怜，天堂就没有你的份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在2020年，刚才长老鼓励我们，把我们今年，想在哪一个部分来服侍神的事情呢列出来，我相信当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把，就是让你看见神在你的生命他给你的恩赐是在哪里。然后我也相信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也在那边感动你，就是让你看见要建立神的家，我们要一起，在神的家来服侍我们的神。就好像刚才长老带领我们读了那段经文，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建立他的家，当我们来荣耀他的时候，他就喜乐了，当神喜乐的时候，神就从天上大大的赐福下来给我们了。所以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用去为明天来忧虑啊。如果今天你的人生是为生活而生活的话，难怪今天很多人每一天都在那边忧虑什么呢？忧虑要吃什么啦，喝什么啦，要穿什么啦，要去哪里呢，要做什么呢，每天都在为着这些事情怎样呢？忧忧虑虑。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的命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今天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存在啊！今天上帝召你，他在阿当夏娃的生命里面给他们的命定，也同样今天上帝在你的生命，他给你的命定也是一样，今天有一些人，他们的命定，他们追求的目标，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今天有很多人是为了追求学业。我不否认这个时代是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资格qualify，哇，你有什么学位？你有什么学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时代是讲追求学历的时代。 所以我发现就 有一些人从哦文凭哇读到博士学位啊啊有一次哈、哦、我认识一位传道人哈、哦、啊他介绍我认识的时候，他给我一张的卡片，哇！我一看到那张卡就吓我一跳哈、哦。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传道人哦。哇，有这么多行头啊！哇，单单这个硕士学位都有几个硕士学位啦，然后有几个博士学位哦。哇，我说你真的好棒哦！我说你真的很会读书啊！哈、啊，我说我只有一个什么呢？学士而已哈、啊！啊，很多年前我是在香港神学院毕业哈、啊！啊，我又回到神学院想去拿我的硕士学位哈、啊！我知道神给我的负担不是以后要在神学院来教神学哦。神给我的负担，神给我的恩赐是做牧养、哦、所以我在香港度了一年、哦、以为就是说我在那边、哦、修完了那、可以更深一层了、啊哦、那神就把我又再次从香港带回、啊、马来西亚来，然后我就发现、哦、神给我的恩赐啊、不是要读完了一个硕士又硕士另外一个硕士啊，修完了一个博士又再修另外一个博士。那当然如果上帝给你有这么聪明的脑袋 啊上帝给你有这么会读书啊，那如果你说哦我还顶得顺啊，我还是可以啊，再读多几个博士回来呢，没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当你读完几个博士之后，你再看看啊，你的人生已经来到几岁了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啊，人的一生是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啊，那当然、哦、有一些人、哦、哇，他们一生都是放在什么呢？追求学业，拿了一个学位又一个学位，拿了一个博士又拿另外一个博士。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存在不是为了追求学业啊。第二，今天很多人生存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工作，哇，我要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当然这个是人的这一个欲望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想哇，如果我有一个有一份就是professional 的那个职业哇，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你人生的目的就是说你不是professional 上帝也一样能够在你目前的这个工作上或者你的职业上也能够怎样呢？来荣耀他的名我非常的欣赏光长老他是一位专科医生他同时他也是一位教会的牧者所以他真的他的生命不是好像一般人哇，生存好像是为了做这个专业人士。我都知道专业人士哇，真的很赚钱的讲一个笑话有一个母亲她有好几个孩子然后她想在这几个孩子当中把一个来献给神将来是来服侍神的。然后这个母亲就想一想她说大儿子 读书这样聪明、哦、哇，每一次都是考 第一名的、哦、他说这个儿子、啊、如果把他奉献做传道人就好晒了啦啊，这个儿子这么聪明读书、哦、啊，以后当医生就对啦，好像我们的啊馆长老啊，啊以后做专科医生，因为大家都知道专科医生很赚钱、哦、哇，每个人都知道哇，专科医生很本事的、哦、啊，很聪明。他说哇，这个儿子将来 做医生啊、哦，啊，不可以。然后第二个儿子、哦、哎，也不差、哦、而且这个儿子呢，讲话很流利的、哦、哇，每一次你讲一句，他会顶你十句啊，讲一句他就顶你十句啊，哇，这个儿子这么有口才、哦、啊，如果把他奉献做传道人就好晒了啊，那将来他做什么好呢？做历史啦、哦、当中有没有历史啊？历史啊、哎、有啊哈哈哈哈啊啊，他说这个儿子将来做历史啊、哦、啊，然后在想第三个儿子、哦、哎呀，这个儿子啊又懒啊，读书 又不勤力啦、哦、每一次考试都是满江红的啊，他说好了，刚了、哦就把这个儿子、哦、奉献了将来做传道人哦。啊，那时候我们的思维、哦、我们以为、哦、传道人就是那些读不读书的啦、哦、啊，那些很蠢的啦，啊，你服侍神是对的啦，我告诉你是错误的观念、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工作，当然我们需要工作，因为当人类犯罪之后，上帝也告诉阿当说，你要糊口，你要流汗，你才可以怎样呢？找到食物。这个不是上帝造我们的目的。今天很多人以为他们的人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婚姻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呢？白日梦，是不是？哇，很高兴哦！哎，我已经怎样呢？找到一个白马王子了！哇，我已经找到一个白雪公主了！以为这个就是他的人生啊！我以为他找到一个白雪公主、白马、王子，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的一切了。哇，每天都在那边发白日梦、哦、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把你的人生只是投资在婚姻上的话，可能有一天你会很失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离婚率非常非常的高。我有一个姐姐，她有一个她很爱的丈夫，她以为哇，嫁了给这个男人有一个依靠，哇，她就是、以为这个婚姻就是她的一生了，谁知道这个 男人、哦、跟他哇相处了这么多年，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也很爱这个 男人，很愿意为他牺牲，也很愿意呢把他的资源投资在他的 身上，他没钱就给他钱，然后给他做生意支持他。你知道有一天哇，他整个人好像晴天霹雳啊，我就发觉我的老公哇，原来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庭啊，而且跟这、那个女人已经怎样呢，生了一个孩子了，而且一瞒都瞒了好多年了、啊、哇，等到他知道他发现的时候，他可以说好像从天堂、哦、哇一打就打到地狱去， 真的整个人失落，整个人真的不想活了。他以为哦，以前找到白马王子了，他以为他的终身啊、就是找到一个爱他的男人，他的一生就是婚姻就是他的一切了。谁知道爸爸姐不是哦，哇，琳达很失望。很伤心，很难过，晚上睡不着，哇，吃不下，一直在怨，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我跟师母就把他从，我是槟城人，我们就把他从槟城带到吉隆坡来，然后让他在我们的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就把他带到教会去。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没有让他遇见他，如果耶稣没有在他的生命来工作改变他的人生，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打开报纸，我们都 看到有很多自杀的新闻啦、啊、我告诉你，我姐姐现在她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爱主、非常热心的基督徒。我们把一切的掌声归给主。她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但是他现在感觉到主耶稣就是他的满足，主耶稣就是他的一切。如果他没有找到耶稣的话，他把婚姻当作他人生的一切，我告诉你，他老早都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因为当人失望的时候，特别来到绝望的时候，都会有声音来告诉他说，不如你死去吧，没用了，你看你多糟糕，你看你多痛苦、哦啊、你死去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哦啊、什么东西就 了解、啊、我这位姐姐、哦、她真的神爱她 让她能够认识耶稣，然后她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命定，你人生的命定不是婚姻，但是如果今天神给你有很幸福的家庭，哇，夫妻很恩爱，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哇，白头偕老，哇，我们能够活到60岁还是这样的恩爱，活到80岁还是这样的恩爱，我要为你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婚姻不是一切，如果今天你把你的婚姻是当作一切的话，其中有一个离开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不想活了。所以我也看过好多夫妻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太恩爱了，因为他们就是活在他们的婚姻里头，他们以为他们 人生就是 婚姻就是他们的一切。所以当有一个走了之后，哇，他就很忧患的，很难过，然后很伤心，也不想着活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过不久，他也跟着他的那一半也跟着走了，也都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弟兄姐妹，婚姻也不是我们人生的，哎，没了哈。要我讲完啊。第四，人生也不是享受啊。我告诉你，有一些人真的哇，去过全世界回来，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分别了真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他造我们不是只是叫我们人享受人生，所以今天很多人还会享受人生，哇，这个礼拜去 新加坡玩，哇，下个礼拜又去香港、去台湾，玩到整个世界。你问他，为什么没有来机会啊？我还在玩游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不是玩游世界。第五，啊，有一些人的人生就是赚钱赚钱，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是成为什么钱奴啊，哇，这天工作来工去做去就是为了说我赚钱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生目的啊。啊，这里有一个人生的欲望清单，我非常的喜欢里面讲的话。他说从20岁到30岁的人他们在追求什么呢？20岁到30岁，如果中间有20岁到30岁的人，我告诉你，你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空间。所以年轻人常常讲要给我个人的空间啊，你不要干扰我我自己要有一间的房间所以他们怎样很讲究个人的空间。还有呢 3D 的产品哇，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3D 是好多年前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什么 D 了好像是 4D 了好像是5D 也来了5D 了哇，都是年轻人在追求没钱都要怎样呢？哇，怎么找钱来买这个3D 的产品还有呢，哇，最重要是工作了还有呢，金钱了朋友了，爱情了哇，你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工作出来不久哇，就想买一辆车了然后一买就买什么车呢？不是买波东沙嘎今天很多年轻人哇，目标很高哇，一买就要买 BMW 了如果要买就买的话，哇，这个 Benz 了这个也是今天很多年轻人在追求的东西然后30岁到40岁的人在追求什么呢？哇，学费了想要再去读一个硕士啊，学士了然后想尽办法怎么来赚这个学费啦、成绩啦、发展的事业啦、成功啦、旅游啦、买更大的房子然后40到50岁的人生在追求什么呢？要好好的过生活了好像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年龄了我们都要怎样好好的过生活了然后怎样呢？希望陪多孩子了然后还有呢，哇，希望能够年轻10岁了，有没有？有没有？我们都是这样的真的，每一次照镜子的时候，哇，看看自己，哎呦，我又老了咯，哇，又很多白头发了我不晓得那么久没有见你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真的是不同了是不是？变得老啦，成熟啦或者年轻了呢有时候我在照镜子在看我的照片的时候，真的你不论老也不老啦真的看自己的照片的时候，发现真的自己真的怎样老很多了我们不讲老了我们就用成熟这个字了哇，发现自己怎样呢？成熟多了然后要想尽办法什么染头发了想自己跟也可以年轻十岁了然后到了50到60岁的时候，我相信还有了有了就是讲了嘛，哇，能够有平安啦，我们就知道健康的重要啦然后有人说，哎呀，我退休啦以前常听到的一句话我要回怡保买一间屋子啦，在那边过我的人生啦所以怡保有一句话有没有从怡保来的朋友？ 一样哈、哦、啊，怡宝以前哈、哦、有一个口号哈、哦，就是老人城啊，啊 ，old man town 啊，因为很多那些退休人啊，都很喜欢到怡宝买物资，然后才在怡宝过他们的一生啊哈、哦。对，这个就是人生的欲望在追求的哈、哦、啊。然后今天我要告诉你哈、哦。上帝造我们第一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像他，我们一起说像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他的形象来造人，上帝造他的形象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怎样呢？像他啊！但是今天人像不像神呢？不像了，人今天像谁呢？像世界，像魔鬼、哦、但是今天耶稣爱我们、哦、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神的 生命，然后今天叫我们怎样呢？越来越像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来教会的目的，今天你要来服侍神的目的，就是让你透过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敬拜他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叫你的生命就是越来越像我们的神。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呢是堕落的生命，犯罪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呢？听魔鬼话的生命。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耶稣要改变我们，叫我们怎样呢？能够越来越像他。如果今天你信了主之后你不像耶稣，我告诉你就有问题了。如果今天你信了耶稣之后，人看见你就好像看见神一样，我告诉你，你有福了。因为他从你的身上看见你所服侍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我们的神不是在礼拜堂里头的神，今天很多人拜的神是在那个神台上面那个而已，他们都知道那个神是在那个神台上面，他们也知道他们神是在那个庙堂里面而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你像神的时候，你去到哪里神就在哪里啊，阿们。所以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才像信徒，我告诉你，你不要像信徒啊，你是信徒啊，你不是像信徒。如果你是像信徒的话，糟糕了，有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神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像他，让我们怎样呢？能够来荣耀他的名，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举动，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一二三，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蒙恩之后的那个人。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穿上这个新人了。然后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上帝把他的圣洁，上帝把他的公义，上帝把他的这个慈爱放在人的 里头。但是人犯罪之后，人离开了神，人就失去了神的形象。耶稣来就是要恢复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 里头、哦、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就是要像神。 阿们。第二，上帝找我们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怎样来服侍他，这个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的话。上帝把这个治理权还有管理权 交给阿当跟夏娃。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我们来敬拜他，今天上帝要我们到他的家怎样来服侍他啊！所以不要荒废你的人生啊，不要只是哦每天以为哈、哦、吃喝玩乐而已哈、哦。所以今天很多人的人生呢，就是在等，一天就等一天。你知道吗？我们人今天也在等一件事情啊，就是等死亡的来到。每一天都是在等这个日子来到。我相信我们都明白的事情，没有一个人逃可以逃得脱的哦，是还没有时间到而已哦。当时间到的时候，你就要怎样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告诉你，上帝找我们，把我们放在地上，不是为了等这个死亡临到我们的身上。上帝乃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是要我们怎样呢？来服侍他。所以当你信主之后，你只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你来服侍他哦。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哦。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基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修理跟看守是中文翻译上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败坏，不需要修理也不需要看守。今天为什么要修理呢？就是因为坏了，所以要修还要理，是不是啊？为什么要看守呢？就是因为有坏人因为会有这个小偷，所以我们要来看守。但是弟兄姐妹，当上帝造阿当夏娃的时候，世界是很美好的、哦阿当跟夏娃也是完美的。那为什么上帝要他们修理看守呢？这两个字、哦、在原文、哦、其实是讲什么呢？是说他们要来什么服侍神。上帝把他们放在伊甸园、哦、就是要他们怎样呢？敬拜服侍神。所以今天神拯救你，今天神拣选你，今天神把你放在教会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你好像圣经这里说的看守修理、哦、就是要来敬拜，要来服侍神。阿们。你存在的目的不是工作，你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学业，你存在的目的不是享受 人生，你存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你今天存在的目的，上帝在你的生命的命定，就是要你这个被造的人怎样呢？来服侍他。这个就是上帝造人至上的荣耀。上帝造万物，没有一样东西好像人，他要来服侍上帝。上帝没有叫狗，没有叫猫来服侍他。你一路来的时候，在街边有没有看到那些野狗啊？有没有看到那些 野猫啊？他们有没有彼此在 那边说，哦，今天是礼拜六、哦我们要怎样一起到教会去做礼拜，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哦、虽然上帝造万物，他们可以谋反我们人做的事情，但是上帝没有给他们里面有这个敬拜他的灵，上帝也没有给他们这个客权，就是叫他们能够来服侍他。唯独上帝造的人，就是你跟我啊， 所以你不要贬低你自己啊，你也不要这样看不起别人啊。所以当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我告诉你哦，你是在看不起上帝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阿们。所以不要看不起别人哦，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灵啊，哇，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不要说你没用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说我们没用哦，张老刚才也有讲哦，啊，什么人才没有用呢？你知道吗？什么人才没有用啊？张老，死人哦。死人就没有用了，不能够做什么了、哦、如果今天你活着的话，你还是有用的，阿们，上帝还要用你啊。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用啊，当你说我没用的时候，上帝好了，上帝说你来了，上来了，上来了，走了，走了，因为死人才没有用而已啦、哦、是不是？死人就没有用啦，你讲什么他也听不到啦，你要他做什么他也做不到了，他都死了，没有命了。但是如果今天你还有一口气活着，你要知道上帝还要用你，阿们。第三，上帝要我们享福。享什么福呢？享受他的恩典。上帝造我们人不是要我们放在痛苦里面，上帝不是造一个充满罪恶疾病咒诅的这个世界，而是人犯罪，所以才带痛苦、疾病、死亡来到世界。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来，一二三，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他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怎样呢？身体灵魂都是健壮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活在神的恩典里头，耶稣的鞭伤叫你得着医治、哦、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已经破除了罪带来的一切的咒诅啊！今天耶稣他要给你的是凡事兴盛，身体强壮，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哦、我相信神要给你的就是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正如我们的灵魂一样，这个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哦、最后一个，我们今天活就是为谁活呢？为主而活、啊、我们一直说为主而活啊。今天如果你为丈夫活，你为妻子活，我告诉你，你有时候会活得很老黑呀、啊！哎呀，做咩你成日都系咁噶？做咩你成日都系唔会改变嘅？是不是？不管你多恩爱的夫妻，我告诉你、哦、都会吵架，都会感觉到有时候、哦、不高兴、哦、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活着只是为了婚姻的话，我告诉你，真的很多人不想结婚、哦、因为结婚都一点不好玩的，哎呀，很多问题了，很多麻烦的。所以要结婚的青年男女、哦、你也要上一个两课、哦、第一课就是为什么要结婚，第二婚姻的生活要让你清清楚楚、哦、我常常跟要结婚的青年男女讲、哦、你还没有娶她，你还没有嫁她之前，擘大隻眼看清楚啊，要看清楚。我告诉你，真的，当你结了婚之后，结了婚没有，姐妹？还没哈、哦。结了婚之后，结了婚了哈、哦，啊，结了婚了哈、哦，就要怎样呢？一个眼开，一个眼闭的啦。真的，结了婚之后就要一个眼睛关，一个眼睛开了，不能够两个眼睛都开了。如果两个眼睛开，那就完了哦，真的。 睇清楚你咯。哎呀，原来你系咁噶，哎呀，原来你都唔啱我噶。最近呢很多离婚嘅理由，什么理由呢？唔啱 key 啊，唔啱 key 啊，啊，两个人的性格不合啦，哦，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结了婚之后，就要一个眼睛开，一个眼睛关了，哦，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麻烦的。但是还没有结婚呢，你就要什么呢？两只眼睛开到清清楚楚啊，看到大大的哦。看看是不是这个男人是你要的，哦，然后结了婚之后就要一个眼睛开一个眼睛关，不然的话就真的家丑屋败的了啊！没有，五年就说要闹离婚了，哦，所以求神帮助 我们、哦，今天我们不是为婚姻活，我们也不是为工作活。如果你今天为工作活的话，你会很难过啊！哎呀，我听到今天很多人说：“哎呦，今年又冇花红啊，唔想捞啦，系咪？过埋年就踢炮唔做噶啦，钉信噶啦，系咪？为什么不开心？因为今年没有拿到花红，公司说没有花红。”如果今天我们是为工作，我告诉你，真的，我们换了一份工作，有一份工作，哦，如果今天我们是为孩子活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也会活得很痛苦。我跟师母刚刚从中国宣教回来，我告诉你，中国太多很悲哀的事情啊，有一些父母，哦，把孩子养到真的大大了高高了，哦，然后呢就以为他们以后可以照顾他了，可以养他了，谁知道孩子结了婚之后就不要父母了。你知道中国，哦，都有这样的新闻，哦，就是因为不要照顾年老的父母，哦，因为麻烦啊，怎样解决他们呢？就是把他们送到远远的地方去，因为父母有一些有书呆症啊，有病痛了，啊，然后就把那个父母丢下来，然后就开车跑掉，然后给他们找不到路回家，啊，就是这样抛弃孩子。我们以前听过老人家都很喜欢讲这句话，啊，用于做什么啊，防老啊，哦，我告诉你这句话行不通了，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相信信主的孩子还是会照顾自己的父母的，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为谁活呢？要谁活呢？为主活啊！你为主活你就会活得很有意义啊！你为主活你就会活得很开心啊！我们来看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来，一二三，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结论，哦，今天你把你的生命是建造在哪一个工程呢？如果今天你把你的生命是建造在处睦和解的工程，你活着是为婚姻、工作、赚钱、人生的话，我告诉你，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会烧掉，很容易就过去了，很容易一烧就完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哦，然后把我们的根基呢建立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三十一节，因为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哦，应该是完了，哦，完了，哦，啊，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表明出来， 如果发现这人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如何，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生命的工程是建造草木和秸，火一烧的时候它就毁了，它就烧掉了。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用金银宝石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长存的，永远存在的。阿们，阿们。好，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时间都已经过了。好，我们站起来，站起来，再过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农历新年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为什么我们要庆祝新春呢？不是因为我们以前常听到的这个兽，这个兽我们要赶走这个兽，不是。上帝造中国人的历那个年历是很准确的，我们中国人就是从年初一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一年的计划都是在春天那一天开始，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的命定是什么，我们要更爱主，我们要来服侍主，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耶稣。那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有满足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把手举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萨卡拉巴山达拉巴卡拉巴拉巴拉巴兰达，乌卡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兰达，伊卡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兰达，伊卡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兰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今天上帝要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上帝已经告诉你，你活着的目的不是工作，你活着的目的不是婚姻，你活着的目的不是赚钱，你活着也不是要享受你的人生，你活着乃是要荣耀神，你活着乃是要来服侍神，你活着乃是上帝要你每一天都活在他的恩典里头，让你有能力来胜过罪，胜过魔鬼，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迷惑，胜过这个试探。今天上帝要你明白，你活，你今天是为他而活，你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他用他的命来换取你的命，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你是属于耶稣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来为你祷告，在新的一年我希望你都出来哈。如果你需要祷告的你就出来，我们的长老也要为你来祷告，有吗？有吗？新的一年来领受神的祝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不再那么痛苦了，活得这么辛苦了，不是，上帝要你精神的，每一天有喜乐的，有平安的，有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哇，你说上帝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单手的道我已经守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哇，上帝说有美好的冠冕为你停留，来，上帝要祝福你，新的一年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来领受神的祝福，来到台上，来长老来，萨卡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